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更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5。 王鹤俊会说话的狗上升四位。 我不愿 曾杰旅程下降一位。 你带给他想要的旅程灵感也因他而变得缤纷，也许你依然不太沉稳，但足以装点今后人生许多时代虚幻完整，我还固守着每一次拥吻。 Top 3。 关玉坤千分之一上升两位。罗旭阳陀螺保持不变。 Top 1。 刘倩彤梨花炭摘得冠军。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北京时间的18:03，欢迎您继续锁定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收听每天晚上都在这里和您相约的挑战新歌声。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我是赵硕。 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依然是来自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的优秀推荐选手，让我们来欢迎一下可爱古怪精灵的毛子晴，跟大家打个招呼。 欢迎毛子晴。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毛子晴，然后呢现在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的电影学专业，今年大三，那么我现在是网易认证的独立音乐人，然后也是 QQ 音乐人，现在有自己的原创歌曲和影视配乐作品，大概35首，然后自己平常有时候也会拍一些 MV 啊，或者是音乐电影，然后现在有 MV 作品，大概13部的样子。 哇，好官方的一个介绍。 13部，然后原创作品差不多35首左右。听完刚刚的这些介绍，可能大家很难 把这一段经历和现在你正在荧幕当中看到的这个可爱的古灵精怪的小女生联系在一起。所以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观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打开手机当中的唱吧 APP， 点击右下角的发现，在直播专区当中就可以在热门里找到每天都在的活力九八二了。点击进来，今天有好多的朋友都已经来了，要特别的点名感谢一下解依旧淡定已经关注了主播，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关注活力九八二，每天下午和我们相约在这里。那刚刚如果您正在开车啊，有听到说子晴的这一小段介绍的话，97年的小女孩今年才大三，已经有了这么多关于音乐方面自己的造诣在了，想要看一看她到底哎长什么样子，唱歌好不好听，也欢迎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 嗯， 两位啊，今天两位赵硕和子晴都是原创音乐人，网易云的原创音乐人，你们要不要什么原创人特有的什么打招呼方式之类的？ 这个 我们都是云村的村民嘛， 对， 对不对？ 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网易的。 哎，好了，不要打广告。 好了，不要 打 广告。 对的，对的。 是，那之前两个人有互相听过对方的作品吗？还是今天有一见如故的感觉？ 我之前听过他的歌， 真的听过。 对，确实听过他的歌，然后风格比较多变吧。有民谣的，也有流行的，然后我还比较喜欢他有一个电音的一个编曲， 电音 还不错。 电的， 对，电音主要是跟别人合作，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很高产的一个团队。 哦， 对，就是我和我一个我们班的一个同学，他主要是负责写词，然后电音的那个呢主要是天津音乐学院一个作曲系的同学来负责，就是我们三个基本上就是我负责写旋律，然后他编曲，然后我们班另外一个女生就是写词，然后我们基本上每个月会推出一首新的单曲。 哎，我的天， 高产啊，流水线作业。是，现在在我们活力九八二的平台上，很多朋友已经发来了666，而且还想看原创音乐人 PK 一下。那么 PK 就从现在开始。大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一开始子晴还是要带来自己的一首原创作品，来让大家听听看。虽然风格很多变，也很想了解一下，哎，你到底的作品以及你唱歌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等子晴唱完呢，可以请赵硕来 PK 一下。 好的， 是。那我们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 FM 九八二，在荧幕上看到的这个可爱的小女生，就是我们今天的音乐爱好者子晴。子晴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自己的音乐。第一首原创作品的名字非常的有意思，这是北京的一个地名，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这一首歌叫做《临近胡同》，然后这是我来到北京上大学创作的第一首歌。然后为什么写这首歌，其实很多人听到这个歌名的时候觉得这个后面肯定会有一个什么非常动人的故事，其实也没有。这首歌是 自己卖了个关子，然后改过去。 对对对，这首歌呢其实是有一节课特别无聊的时候，哎，突然下来了灵感， 去了西单逛街。 没有没有，是我们摄影课，因为我是影视系嘛，然后我们摄影课会有那个外拍，然后我们那一次就是自己选地儿，然后来进行这个人像拍摄。然后我们选的地方呢就叫就是临近胡同，当时我们是因为这个名字，哎，感觉肯定是一个特别美然后特别充满那种神秘感的地方。 去了发现那么多商场。 对，去了发现那么多商场，然后旁边的马路上还在拆迁，就是那个挖掘那个机器在那轰隆隆的响着，然后就特别失望。然后带着这种失落感，我们就创作了这首带着一点悲伤的临近胡同， 很可爱啊。所以我觉得今天给鬼马精灵这四个字来形容子晴真的很贴切，那也很想听听看他创作的这首临近胡同。来，有今天的音乐爱好者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选送选手毛子晴带来自己的原创作品。 地铁站，我 说林近胡同这个名字很美，一定要去看一看。整个冬天穿过了日子的幽暗，风终于缓缓温柔爬上院里的玉兰。当我把年轻涂抹在这城市的浪漫，已没有人理会巷子里的老人是多么的平凡。在这狂欢的间隙，预感到孤单，我又想起那个名字是否真的存在。那天风和日暖，隐隐洒脱的好看，路口行人来往，上了发条一直转。窗台上饱烂的雨布，低矮的电线很乱，褪了色的 T 恤，安静靠在粗野的石板。我满怀期待，想象都映入眼帘。临近胡同是个小区，屹立了很多年。随行的朋友关掉单反，无视我的疯癫。我的脸好疼，你的谎言无力又直接。那天风和日暖，隐隐洒脱的行人来往，上了发条一直转。窗台上饱烂的雨布，低矮的电线很乱，褪了色的 T 恤，安静靠在粗野的石板。我满怀期待，所有想象都映入眼帘。临近胡同是个小区，屹立了很多年。随行的朋友关掉单反，不是我的疯癫。我的脸好疼，你的谎言无力又直接。风轻傲歇，花开又凋谢，这虚伪的剧目荒诞可怜，叫人讨厌。我想回家吃拉面，它朴朴实实就叫拉面。 谢谢大家，这个就是我的临近胡同。 随着一段环境音的响起啊，我们能听到说下一站临近胡同，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确实感觉到哎，很古灵精怪的演唱方式，它给你混搭起来，包括词儿写的也特别的有意思。 没错， 比如说这个地方它就是个小区，屹立了很多年，我就想回家吃拉面。可能这代年轻人就是很喜欢很直白的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啊、故事啊都塞到自己的歌曲当中。 但是我觉得还挺认真的。 对，而且子晴唱歌真的跟他讲话完全不一样，瞬间有成熟了很多的感觉。是，那我们要跟子晴一起来聊聊自己的音乐故事，进入今天的魔音秀。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您现在正在屏幕上看到的这个拎着气球的、戴着红色帽子的可爱的小女生，就是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的选送选手毛子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Radio 这里是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挑战新歌声。那刚刚呢，子晴是带来了自己的第一首原创作品，叫做临近胡同，而且呢有一个特殊的点在于，当年在校园歌手大赛上第一首唱的歌曲就是这一首。 对， 哎，为什么这么选择呢？ 其实说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就是因为当时选歌的时候，他们说我唱这首歌比较唱得稳，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是也是我到北京来写的第一首歌，所以就也是具有一定的纪念价值。 那当时唱完之后，大家的反响怎么样？ 反响就挺好，我突然发现这个网易云上多了好多粉丝，就然后有留言就是说啊，毛毛姐好喜欢你的歌呀，怎么有？ 就可能就是同学们， 对对对，就是 比赛上看完了之后，直接说哎很好听，回去再自己搜搜看。 对， 因为这首歌叫《临近胡同》啊，是北京的一个地名。刚刚呢也有朋友了，包括你在演唱的过程中，兵哥还有九零学长，都是丫丫加五爷，都是给你送来各种小礼物，以及666一波走起。不过刚刚呢，我们的老朋友清新波也提到了。两位原创音乐人今天要来一下 PK， 那想问一下赵硕啊，你有没有以地名为名字的这个创作？ 我有一首歌是写的五道口。 哎，真的？ 对， 五道口，临近胡同。 对， 但都在一条线上，不在一条线上。 差不多。 临近胡同是四号线 啊， 那应该十三号线。 那是十三号线。 一道转一下就可以，西直门转一站。 哎， 今天是考地理、 这个，对，反正就基本上我跟他一样，也是当时到了那个地方，突然之间有了一个感触，然后就把这歌写下来了。 嗯，好吧，那今天就是因为妹妹年纪比较小嘛，所以虽然是两个独立原创的音乐人，但是你这边就比较不公平，也是没有伴奏，得清唱了。 我要唱一下吗？ 可以来一两句，我们感受一下舞蹈。 那好吧，其实这歌也挺短的，我试一试看啊。来，韩国城门口的法拉利，在雨夜里就在掉漆，迎面走来的男男女女，我欢声笑语，什么东西？好久之前我来过这里，我和你一起，还和你一起，眼前仿佛是在过电影，尽是些悲伤的情景。 来，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子晴老师点评一下我们的三号选手赵硕的表现。 我没有唱副歌啊，但我觉得已经够了。 要为赵硕哥哥打 call， 打 call， 打 call， 打 call。 对，我比较喜欢用小调的歌曲。 哎，对，但是子晴刚刚确实一开口的时候吓了我一跳，因为我觉得说这么可爱的甜美的小女生应该唱歌是那种甜甜的啊，或者说心里王心凌的那一种感觉，可是一开口有了一种沧桑感在。 其实我甜美的歌，对，甜美的歌也唱的挺多的，就是 今天是专门挑了这首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哎， 反。 什么都会， 反差萌 带来这一种感觉啊！哎，那后来参加这场比赛呢？结果呢？就是最后走到哪一步了？ 最后是校歌赛决赛是十佳歌手，但是很遗憾没能进三强。 十佳已经很不错了， 很不错。 对，而且每一年就江山代有才人出，今年不行，我们来年再战。而且我们拿的是原创歌曲去比赛的， 对， 因为像十佳歌手的话，可能就翻唱啊，大家可能更多的考验唱功。 我们那一届 综合实力上来讲， 我们那一届就是十强里面就只有我一个是原创歌手。哦，有还有一个乐队，就只有两个。 那你是从头到尾一直都唱自己的原创作品？ 对对对，一直都是唱自己。 刚刚一开始介绍已经说了有三十多首原创作品呢，从初赛一直唱到复赛到决赛，包括结束了之后的答谢晚会都是可以唱完的。但这么多作品当中哈，就要很套路的问你一题，最喜欢哪一首？ 最喜欢的一首 不可以答下一首 啊、不可以答下一首。 你看，准备答下一首。 最喜欢的，其实我觉得就是我等一会儿结尾的时候要唱的那个《少女俄狄浦斯》 啊、少女俄狄浦斯。 对，那个编曲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刚刚会自己玩 MIDI 的时候做的。但是我觉得当时就是也是突然一下灵感来了吧，然后而且就是能唱出那种少女的那种 对，想要发现少女感的一面，以及她自己最喜欢的这首歌的一些魅力，今天一定要准备的听到结尾了。而且这也是一首有故事的歌曲， 没错。 其实刚刚我发现说子晴真的是不仅仅局限于写歌，她整个流程都会盯，她自己还会去玩 MIDI， 去玩整个歌曲的制作， 而且还拍 MV 呢。 对，拍 MV 包推广啊，编曲各个方面， 很全面的。 其实想知道说你是从小就自己特别感兴趣吗？ 是，就是我很小的时候会写，就是自己哼那种童谣。然后因为我小时候学声乐，学了钢琴，然后就我妈妈也喜欢音乐，她也不是专门学音乐的，但是我很小的时候就是我哼出来的童谣，我妈妈会全部帮我记在一个本子上。 是自己哼出来的，不是 不是课本上或者别人哼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 旋律， 就等于说那就早期的那种原创的这种 雏形， 真的就是要感谢妈妈， 对，妈妈也很用心的。 就我有一个那个很小的一个这样的小方本子，然后里面就是记了我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哼那种童谣，然后但那时候就是很幼稚的那种，比较可爱的。然后到了高中高一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我在湖南师大附中嘛，然后我们学校每年高一会有一个班歌比赛，然后当时我觉得哎，我是不是可以真的写一首歌出来？而且那时候每 自己班写一首班歌， 对对对， 啊、 嗯，然后像有的班可能就是改一些原来的曲子啊什么的。然后当时我不知道这个伴奏和作曲它是完全两个分开的东西，我就说想写出来就写出来，可是大家怎么唱呢？然后就找了会弹钢琴的那种同学，然后会弹吉他的，然后就一起来完成了一首班歌。然后之后就慢慢的就是因为自己开始做歌的也有更多志同道合的，或者是一些像去录音棚的时候会有一些老师，然后来给予我一些指点和帮助，然后告诉我就其实你如果想把这首歌就是 做 得 更炫一点， 对，然后 丰富一些 啊、然后能够有更多的人听到，你就最好是把它做成这个 专业的 demo， 对对对，做成曲子，然后可以广为流传嘛。然后但那时候就自己不会做，我真的不知道，就完全 一个高中生真的很不错了。 对， 想在高中的时候自己给自己班里写一首班歌，而且还要负责整个的编曲制作配器出来，最后让大家呈现在这个舞台上。那最后全班一起来演唱的时候，是不是也特别有自豪感？ 是的，我们班好像是一等奖吧，好像 是一等奖啊，而且还 当之无愧的一等奖。 是，哎，刚刚子晴有提到啊，自己是湖南人，而且从小很喜欢听童谣。湖南有很多的民歌都很好听，包括很多是用长沙话说的，都不太会学。月亮 粑粑，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可以来一小段吗？ 可以。月亮粑粑，兜里走过调调，调调去来买菜，兜里走过奶奶，奶奶去来绣花，绣着糍粑，糍粑跌到井里变着蛤蟆，蛤蟆上树变着斑鸠，斑鸠咕咕咕，和尚敲铃鼓，铃鼓溜溜进，和尚上了天。 哦， 只能听懂前面八个字，剩下的全部都不知道了。 长沙话这是专业八级的水平。 是，但是我从小的时候受这些音乐的熏陶，所以长大了之后就很想要往这方面去发展，不过后来是选择了电影学的这样一个专业。 对，就是因为音乐是声音的，就是我如果学电影影视的话，我不但有声音还有画面， 啊， 就我 更加的全面了。 对，然后我自己有一个理念，就是因为我其实不算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就是我处于比较单纯的活到了现在，然后但是我很喜欢听别人的故事，然后我就想把更收集更多人的故事，然后把他们的故事写成曲子，对对对，然后拍成画面。 刚刚有写到了曲子画面整个完整的一体，而且不仅仅局限于音乐当中，自己也开始拍 MV， 包括你像35首歌曲15首 MV 这样的量产，很多歌手都达不到一半以上级的 MV， 而且这个是自编自导，有些还是自己演的。包括今天其实子晴也带来了自己的一支 MV 的作品，叫做我还是想他，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吗？ 这个歌是也是我们高中的，就这是应该是大一的时候写的。大一寒假我们有一个校友活，就是校友的活动，然后就当时就想召集一些校友来回学校，但是我们因为在北京上学，然后就不方便回去给学弟学妹们做什么经验交流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能不能用一个另外的方式写一首这种主题曲来表达我们对母校的这个思念。 哦，我还是想他，这个他指的是母校。 对， 一开始看到以为是情歌。 对 对 对，很多人都以为，而且这个歌是男女对唱的，所以很多人都以为是不是，哦，啊，其实也可以这样理解了。 好吧。 啊，那最后拍摄 MV 的过程是自己有写好脚本吗？ MV 拍摄这个，当时我们就是想还是站在老校友的这个视点，主要是我本来就准备北京我自己一个人拍了就行，但是北京我找不到好看的男生，然后有一个 这样同学会心塞。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毕业，现在在北京上大学的男同学们。 然后后面就想了一个办法，因为我这首歌体现了就是南方和北方，就是从 我们高中毕业，然后有的往南走，有的往北走。为了突出这个的话，我就找了一个女生是北京的，然后男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 嗯 嗯，然后就等于说是两条线， 真的很南很北啊， 确实是。 对，而且不是我自己拍的，是还有一个是因为我自己，就是觉得工作量太大了，我就分出了一波，然后我找了一个。港中文比较会摄影的，也是我们的校友同学，然后就让他拍那个男生，然后我在北京拍的人大的一个女生，然后我们最后把两段素材然后统一剪辑，然后最后拍成了这个位。 说的我很 好 奇啊， 非常期待。 是我们来看看这个《我还是想他》的 MV， 这是毛子清自己自编自导的，而且曲子也是他自己原创的哦。回到了青春的那个时候，被一支 MV 还有子晴美妙的歌声以及你的男同学啊，哇，真的感觉很成熟，一点不像学生作品，画面整个拍摄剪辑的都很流畅。所以当时这支 MV 播出了以后，有一些学校给你的反馈吗？ 有，就是很多很多同学都就自发的转发，然后这个点击量好像也挺高的，有几万的点击量，就是很多校友都说 就看完很感动，就不只是我们那一届的同学，就包括已经毕业很多很多年的师兄师姐，都说就是感觉感觉回到了那个湘江边， 高中的时候 回到了校园里， 是，而且 都会有这种感触。 对，创意非常的好，因为正好是湖南在中间，然后往北是北京，往南是香港，然后四季的这种变化和更迭，最后再回到学校当中，哎，真的是要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而且在 MV 的播放期间，我们在视频平台上也是不断的有新。还有666 全是大拇指， 各种赞都给你点出来了。时间的关系，还是想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些子晴的一些原创的作品哈。嗯，接下来的这首歌呢，甜美挂的来了。 对，甜美挂的 这首歌曲叫做《母胎 solo》。哎，我发现你真的起名字完全不按套路出牌， 不按套路出牌。 是，介绍一下吧。 啊，这首歌其实是送给我20岁的生日礼物。啊，我是2月14号生的， 哇哦，很特殊的日子。 对对对，然后但是呢，我又是那种就是单身狗， 比较害羞腼腆。 对，然后我就自己给自己送了一支这个20岁的这个礼物，然后呢，就是讲这个一个少女自己活得很开心这样子。 你这歌名是怎么想的？什么叫母胎 solo？ 就是我从生下来，对，我从生下来到现在一直单身。你看我懂哦， 对 solo。 然后这个 MV 里面有一只蛋，为什么用一个蛋呢？就是因为诞生谐音单身嘛。 哦， 所以就一只蛋蛋一直陪着我。 是，这是送给自己20岁的生日礼物，也是送给所有可爱的单身女孩。大家在网易音乐上也都是可以搜得到的。 对， 来听一小段非常甜美的歌曲《母胎 solo》，来。自我们的音乐爱好者毛子晴。 我终于慢慢开始懂得了，妈妈没有告诉我世上所有的美丽都住着虚伪的身体，在这个荒诞境地，我要闭上眼睛不爱少年。老路的皮肤，不能绅士的命，不爱锋利牙齿，也不爱华美艳俗。我见过人生，见过树，见过天使在跳舞和魔鬼赌徒，见过一寸寸变荒芜。 叫的这个声音真的是很可爱的小女孩的这一种方式哈。我刚刚在欣赏的过程当中呢，两位原创歌手也就是进行了热切的交流啊，来分享一下自己写歌的一些经历吧。 没有，就是这种我比较喜欢他这种轻快的节奏型吧。对，然后自己平时也会用一下啊。 你确定你会用轻快的节奏型吗？你的歌我可是都听过哇，就感觉就是一直在失恋的感觉，可能这边是 比较苦情。 对对对，母胎 solo 是从生下来就单身，那边好像是一直在失恋。 我就一直自己在 solo， 我也没有发呀。 是啊，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表达的是一个甜蜜一点的感觉。刚刚也有提到过说电音，真的让大家很吃惊。哇，看起来很可爱的一个小女生，怎么会喜欢尝试电音这种风格呢？ 电音主要其实就是那个天津音乐学院的那个同学，他是自己玩电音的，然后但是他有一个就是他自己做编曲可以，但是他不太喜欢自己写旋律。当时他就想说，他说你能不能跟我这个编曲来写一段旋律？然后我当时听着这个就完全没有什么头绪，但是就突然哼着吧，哎，也就有灵感了，然后就能顺过来了，然后就给他就后面，然后有的歌是我自己先按流行的那种写。然后他觉得哎还不错，然后可能就会拿去，然后重新来 编成 对对对电音版，然后就 真的玩得很嗨。现在都是欧美出一首热单，觉得太热了，来我出一个 remix 版本的，然后再冲热单。 对，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就是也是来自子晴的原创作品，叫做倒叙。而且你这个同学真的他编得很洋气，感受一下。 一首电音风格的歌曲，来自今天的音乐爱好者毛子晴。这首歌曲叫做《倒叙》，如果您喜欢的话，也可以在网易云音乐上找到毛子晴还有他更多的原创作品。接下来就来到了我们最期待的这一首，子晴说了，这是他目前为止所有的原创作品当中最喜欢的一首，叫做《少女俄狄浦斯》。原因呢？俄狄浦斯为什么这样叫呢？ 俄狄浦斯，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故事，但是，这个俄狄浦斯没有那层意思啊。然后这边其实当时写歌词、写曲的时候，他就是想表达一种这种，可能知道结果不太好，然后会带着一点悲剧的色彩，但是我还是有一种想执着、想勇敢的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的那一种勇气吧。 对，而且专门加了"少女"两个字。 对对对， 虽然年纪轻轻，但是对于所爱之事，我有坚持到底的勇气，非常符合自己的心境。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毛子晴带来自己的原创作品《少女俄狄浦斯》。 这个一路上都被热情附和，你多快乐，我多快乐，挥霍岁月险恶，所有成天爬上野花坡，风偷走秘密又很慢经过。你看到我，你让我不再漂泊，你让我眼眶温热，你让我对每个故事都舍得，你让我在眼眶闪烁，你让我都值得，当作是美好的愈合。如果我们会靠什么？如果是银河，你要等着我，在寒的另一侧，面带微笑的等我上岸，第一眼就低头问我，你让我不再。你让我眼眶温热，你让我对每个不舍都舍得，你让我在云层穿梭，你让我连执着都当作是美好的愈合。如果我们会干什么？如果是在寒的另一侧，面带微笑的等我上岸，第一眼就低头问我，站在屋顶的人唱着歌，一路上都被热情附和，只要一个就那一个，哪怕呼吸不得，所有春天又回到野花坡，风停了，你看到我。 非常的好听，少女俄狄浦斯，这是今天来做客挑战新歌声的原创音乐，我们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的选送选手毛子晴带来的一首歌曲。赵叔，你觉得怎么样？你们俩都是原创歌曲歌手，我觉得你更有资格去评价。 因为我比较喜欢他这个钢琴的这个伴奏，但是我个人有一个小建议啊，我觉得你可以再加点鼓点。 加一点鼓。 对，这个是我因为刚刚会做 MIDI 的时候， 对， 然后做的一首，所以就比较简单。 是，两个人沟通起来已经上升到音乐层面的交流了。是，不过时间的关系，今天和大家分享子晴的音乐就到这里。你会发现，不管是原创作曲、写词，还有拍摄 MV， 整个的制作下来，这个小女孩好像无所不能的音乐能量都在从她的身体当中迸发出来。也希望子晴今后的音乐道路可以越来越好。我们通过网络也可以听到你更多的原创作品，也希望今后有机会可以多来挑战新歌声做客，来向大家推荐自己的新歌。谢谢子晴今天到访挑战新歌声，也感谢大家来收听收看。您接下来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我是静瑜， 我是赵硕， 我们明天再见喽，拜 拜。 来，眼睛就不